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3 今日不是得我一个，只不过是不是有些感觉有 有些凄厉的感觉，其实不是，是因为呢我经常觉得有时两性关系去到最难一个处理的课题就是怎样相处，永远好像一起了之后才去怨大家和。今天我就之前我就写了一些关于是男女拍拖的一些叫做心情出来啦，咁我就会演绎嘅，咁就系由我秋儿演绎一啲嘢俾大家听下啦，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嘅心情录音，未必系代表每一个人嘅感受，但系只要系代表我嘅感受，我都希望大家会留心去听每一句啦。有时我真的不鬼明时下的青年，因为青年的我对爱情真是什么都嫌，我会嫌男人酗酒，但我接受到男人抽酗，我会嫌男人有纹身，但我不介意对方的出身，我会嫌男人有高度但没有风度，所以高度风度都要有料度啊，我会嫌男人金毛，因为社会的人会觉得你不好啊，我会嫌男人标奇立异，喂，等你准时应约都不易啦。我会嫌男人瘦骨嶙峋，不知道的以为你做派信啦。我会嫌男人年轻的男人不用有钱有楼有车在手，但千万不可以为求有女友就但求就手啊。我希望我的男人和我一同发奋为将来，但一定不可以吃饱就瞓喎。我希望我的男人好像现在这样对我 100% 温柔体贴，陪我走往后的岁月。我希望我的男人不要看小自己，因为我选得你就即是看得起你咯。作为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少很少赞男人的，就算赞男人都只是送伤之人。我希望我的男人明白现在的自己一定不会是将来的自己，如果肯跟我一起努力跟我同一阵线，我敢担保将来一定不会苦恼啊。可能你会不同意啊，但这个是我阁下的事，你没得异议啊。有人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其实都是安慰你，如果你跟一个人一起得耐，无名无份都没有天理啦，为什么可以接受到自己另一半出去偷食不抹嘴，然后低声下气跟你 say 句 sorry 你就真的接受，真的好意思哦。爱情不是这么大方，为什么要将它原则下降啊？是件好事，为什么要爱到无始无终，爱到无始放肆，真的好没意思啊。好多女仔为了等男朋友一个电话，傻奸奸咁拎住部电话，通宵喺度傻等，就为了一句甜话。为了一句甜话，收到一句哇哇，就开心到瞓地下，唔系话。与其中意一个坏男人，点解唔做翻个好女人啊？你唔爱自己，真系冇好男仔会爱你噶。又唔见我每晚左点右点，为了一句 B B 早唞。就算俾你等到一句 BB 早唞啊，你都要想下究竟是出自佢把口啊，定是出自佢只手咋？为仔死为女忙真的好冇意思啊，同埋真的好戆居。仔女有事，父母最后只好独居咯。谂自己之余，唔该谂埋人哋屋企啦。唔好要人哋为你嘅死，清明重阳都要罚企啊！锡自己多啲，将眼光放大， 其實你會發現路邊不只是得野花野草的，但好像很多人都不明白，其實如果你真的抬頭望向四周，你真的會發現世界是很大，你千祈不要將過往的失敗化為今天的經已學壞啊，你要懷住以古鑑今的原則望清這一刻的得失，然後有塊明鏡看回往日的自己，往日的對錯，往日的痴傻，走回條正路，揀回個明君陪你走愛的婚姻。你知不知道一個好男人呢，不是給多少錢你或者買什麼 Chanel Gucci LV Parlor 給你的，而是起身找你翻工，找你放工，电你出街，拖实你行街食饭夹餸，那些即是点都是要以你行先，那才是合理啊。你千祈不要觉得拍拖会心慌慌，心惊胆跳，以为对方出去偷跳，然后不停 WhatsApp 他啊，烦他，吵他，闹他，拍拖最罩忌的就是叫嚣啊。平心静气，不要理三七二一，听咗先，不要一味在这里大声大大声声，其实有什么意思啊？你一味在这里声大夹恶，然后声大又没有货卖，你要知道大家都吵的时候你还要不停在这里吵吵吵，喂，是人听见都想跳入花槽啦。男朋友又好，女朋友又好，男女平等，千祈不要讲男人什么都要就女人啊。闹交最兴永远都是说对方错，一味就在这里大声错，千祈不要想自己有什么错啊，因为你想来想去都不会想到的，想人点错就不如想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错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不是讲经啊，这个是道理。这句话不识点解的话就上维基百科，再不是就上谷歌咯。孔子是教人不想被人恨就 先不要恨人，同一道理啦，你要对方爱你几多，咁你咪付出咗先咯，你爱佢几多，再唔系唱翻只情歌咯。我今日嘅开场白系咁多，希望情侣个个都笑呵呵，男朋友打机可唱 K 可，同兄弟朋友食饭直落都可，女朋友买衫可扮靓可，同姊妹煲电话粥，你记得要熄火啦。 Hello， 咁搞到你两位咁闷，都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系啊，听到我又学到嘢喎、 你又学到嘢， 系啊！ 介绍下自己先，我系秋儿， 我系莎莉， 我系文文， 文文、莎莉、秋儿啊。阿莎莉啊，我哋未瞓醒。阿莎莉咧，佢话呢个牌咧就好似呢个咩话？ 监等，似唔 似？监等。 唔係，我嗰陣時係嗰啲被審判嗰啲， 有啲 側邊內地嗰啲，帶翻個牌寫住。 但我哋其實今日咧就好瀨啡，咁啊講翻點解先咧？因為我哋尋日影相咧就影咗好嘢啦，我哋全部多主持都，咁大家都好攰咧，就為咗一啲靚靚嘅相片，然後好架勢糖嘅相片，咁就到時我哋 myradio.hk 咧就會有噶啦。 攞啲大家就會見。 咁頭先咧就講翻先， 可以知多啲我哋嘅。 講翻先，講翻先。阿朱 Sir 頭先就好嬲啦，咁我希望朱 Sir 你下火先，你飲一 飲 一 飲激 動 啊！ 你飲銀谷露去下低街口嗰間咁嘅許留山飲銀谷露。加蜜糖，唔係加蜂蜜啊 ！sorry， 加蜂蜜係咁。等你 頭先鬱敏上身啊， 鬱敏上身 嚇到我哋以為唔知咩事， 係咯幾驚，但搞到我哋本身都瞓緊覺，而家醒曬。 有冇粗口啊？ 冇， 好似冇粗口， 但係好勁啊！冇粗口，但係 好大聲咯， 係咁。大家記得支持睇下我哋 My Radio HK 嘅節目，就係熱血大球場。 熱血大球場就每日。都有嘅， 我哋一仔都冇，我哋一半啊！ 佢又冇咁講，同埋記得支持一下烈火鬆啲啦，烈火鬆啲其實都幾搞笑嘅，因為咧話曬阿文文就係做綠色星星咖啡噶嘛，聽講咧即係呢個題外話啦，好似會搞廁所水喎，你用廁所水沖咖啡， 係咪㗎？ 都幾威水 啊！真㗎、 其實呢件事就都係真嘅，但我哋就懷疑啊，應該有內鬼爆啲料出嚟啦。 哦哦，嗯嗯。 好啦，咁我哋而家今集嘅主題就係聽完我頭先講嗰樣嘢啦，即係講咗好多拍拖成日大家互怨，男人又怨女人，女人又怨男人，怨嘅嘢可能又係好多，唔知係點嘅，好似喂十惡不赦咁樣。好，我哋而家出張片先，唔該曬。 十宗罪係嘛？ 呢、這個就係亞當的情話，插爆女人唔聽話。誒咁男人啊最中意講女人點點點噶啦。是啦，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 男人的浪漫、作为女人怎能怠慢。 是啦，那我们第一样东西要讲的就是什么，男人成日都说女人的、我又扮一扮男人先。喂，就是夏天啊，你有没有想过减下个肚腩啊？喂，但是作为女人很清楚减肥呢是一件什么事啊？其實男人都知道的，男人都知道其實作為女人呢減肥是一件很遙遠的事的、喂大佬，你成日帶我去吃嘢，我怎麼減啊？喂陣間不吃嘢就說，哎呀我喜歡你有些肉地啊，你不要減啦，你這樣已經很 OK 的了。喂一到夏天現在就來了 Summer Holiday， 你就打算跟我怎樣去陽光與海灘你尋我開心我又尋你開心，怎樣即又要威又要戴頭盔，是不是男人你們覺得呢？ 不是，因為有時呢你減瘦了會減埋個胸的嘛，減埋個 pad 呢，其實怎麼說好呢，即我覺得他有時跟你講的未必是一定是他真的想你減的、即純粹可能 有些我覺得是講下笑的樣子，即我覺得、喂你調回你是男人，你摸你自己條女骨慘慘你自己都不喜歡啦， 你喜不喜歡啊？ 其實我覺得即很搞笑的，即譬如說、女人很喜歡都會想減肥，一到夏天其實都想穿、背心啊、雞翼袖，咁你想減肥嘅時候，咁梗係折衝辦法，一係就節食，一係就即係參加嗰啲纖體嘅療程啦。咁、但係男人一聽到，哇！你嘥幾萬蚊去纖體嘅話，實會話，哎呀唔抵呀唔好啊咁、但係其實暗地裏又會話，哇！你著比基尼突曬肚腩仔點出街啊？即係你其實佢係又想係咯，好似頭先Kelly話齋，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即係話你係啦 ，X 驚你 X 點啊？ 唔好，我唔講粗口。 係咯，同埋有啲男人都話啊，我中意你係咯，好。肉地啲啊，攬啊又容易，即係當你好似箍信咁樣攬，又話、又話好啊。喂，其實想點啊？係咪即係冬天就要肥， 最 緊要就 要 瘦？ 男人 是不是 男人就係覺得女人減肥都一樣係唔好怠慢嘅，即係點啊？男人的浪漫作為女人點可以怠慢呢？即係 因為我知道有好多男人咧，佢哋都會去做 gym 啦。咁、但反而我嗰個女人其實係冇咁有恆心去做 gym 嘅。咁男人我覺得，喂，我咁辛苦又做 gym 出到咁 fit， 哇，又拖住個肥豬出街。 如果我男朋友有做 gym 嘅话，我会去做咯，即系我会 keep 住同佢差唔多咯。 系咪最好就34、24、34呢啲啊？ 咁都系想啦，但系得。 其实佢哋系想女朋友靓，系因为可能约啲兄弟出嚟啊，可以 show off 到啫嘛，系咪先？咁系咪又要威咯？ 但系唔系嘅，可能佢又会叫你诶着得密实啲，唔好俾人睇蚀咁，都会。 唔系，咁佢如果去得海滩啊，去游水咁，一定系比基尼啦，唔通由头笠到落脚咩？诶、呢个就是男人十宗罪之第一宗罪啊！点样成日数女人啊？哎呀，咁样 成日都还肥。 唔系啊，系啊，呢、這个系好啦。咁第二样嘢系咩问题啊？就系话，喂，真系唔明咯，女朋友点解唔打扮啊？嘟嘟嘟嘟嘟。化少少妆 出街啊？ 唔得先，唔系一时又话女人化浓妆。 對住其他人嘅化妝， 一時又話女人化濃妝，嘥錢買幾千蚊化妝品。哎呀，好啦，而家女人撲數啦，幫你銀包慳錢啊！ 又話唔打扮，又話唔俾面，唔尊重個場合。 唔係咯，咁點啫？即係點啊？帶女朋友同班兄弟食飯咧，又嫌女朋友係咯，即係覺得佢好似污嘢咁樣咧，喺啲兄弟面前點啊？即 其實我都遇過啲男朋友，即係好多男人都係咁嘅喎，即係口口聲聲就話哎你唔使咁打扮啦，但有時咧你污衊你著求其著啲闊褲啊，著踢對拖咁樣，佢又話哇乜你又唔化個妝唔執下個樣又落街， 驚影衰佢， 係啦就好似歐婆咁樣。 好似我哋今日咁，我哋因為實在太攰啦，我哋又要做嘢咁樣。搞到我哋今日係勁污嘢，勁麻甩， 都唔算啦，係咪啊？ 勁麻甩，真係我真係覺得今日好麻甩喎。你平日睇翻我哋，不過真係好攰。不過我哋唔緊要，因為我哋係做 live 嘅，我哋係點啊？我哋係好有 heart， 我哋好敬業熬業嘅係嘛？同埋咧，有陣時咧，男人有陣時又要明白一樣嘢嘅喎。即是他自己究竟是喜歡女朋友，即是喜歡女性化妝還是不化先，即是他都要說的嘛，大佬你不能夠說，哎，不化妝又說他不化， 化得濃黐黐褲假眼睫毛，又話人哋成成把線咁樣直直直直。 我同事都話我女朋友黐假眼睫毛好靚，哇一黐完哇甩曬，即係拆咗做妝，哇甩曬嘅，冇曬眼睫毛，其實好核突㗎。喂，咁你想點啊？你又話人哋，你又讚人哋黐眼睫毛嗰時靚，咁黐得多，咁原本嗰啲係甩㗎啦，你又喺後面又喺度笑。咁係咯，想點先？同埋有陣時，頭先你講個 point 好，我覺得好啱就係、是，喂，好啦，個女人肯化妝，肯使錢去買啲靚啲嘅化妝品或者護膚品，到頭嚟一講個錢。你又話哇乜咁貴嘅，使唔使買啲咁貴嘅嘢？你又買模型又得喎， 喂又唔係你買俾我，唔係使男朋友嘅錢， 我自己俾錢啫嘛。 係啊，佢唔知做乜鬼嘢咧，哇好熱衷咁樣為你擔心，為你擔心，為你慳 家。需要咯，關你咩事 ？None of your business， 係咪先 ？OK， 仲有第三樣嘢最乞人憎嘅就係男人點樣數女人咧，就係話啦，女人床上功夫唔耍家，性生活悶到講不出聲。 邊個真係一定要講？邊個真係一定要講？ 首先我想讲乜？你啲男朋友会系你意思系佢会话翻你啊？定系佢自己同啲其他啲男仔？ 唔系依啲系一啲男人成日话女人嘅嘢啫。 即系佢会对住个女人讲， 等于有人话我一样咯。 唔系，即系未必系对住嘅，可能同啲兄弟咁样讲。喂，唉，点啊？呢排点啊？疏唔疏乎啊？喂，唔得啦，唉，佢都唔掂嘅佢。唉咩？唉，好闷啊！ 但我又唔知道， 真系会噶。你知唔知男人摸住酒杯底嗰时就系讲呢啲，一系讲女人，一系讲钱噶。 但唔会俾你听得到咯。 是啦，一定会被你听到。咁但你又经历过，佢真的好似侮辱你喎。 水魚嘛， 係啊，咁咪唔得咯。即其實我想話咧，如果你自己女朋友好耍街嘅話，我諗你都驚啦，係嘛？佢有個幾多個性伴侶啊？ 係，我都我想講一樣嘢，有啲男朋友會話：，哎呀，我同你都唔夾嘅，你都唔識做嘅，你都唔識主動啊，你唔識點樣調情。喂，你講得呢啲嘢，但係好啦，到你同佢講話，其實我都同過好多男朋友拍過拖或者試過，咁佢就會話你：，哇，乜你個人咁啊，咁隨便， 咁冷㗎啦。 跟住咧，我心裏邊有條刺，成日喺度諗住，但係其實即我覺得都是矛盾的，咁你想點？ 即其實我想話咧，就係性呢樣嘢咧，即有性慾呢 樣嘢，即佢又要我好識做，但係咧又唔好俾咁多男人掂過。 天生識做要咁樣動物做咯，佢 咁就 人獸家 咯，唔係點噶？ 其實大家諗下啦，喺減肥嗰度咧，其實你諗下喎，女人可以唔食肉，但男人唔可以冇性慾嘅喎。女人其實講真，佢哋係可以， 唔係你都唔可以冇性慾㗎。係 啊， 係你咁而家講緊大眾啊嘛，無啦啦扯到我度咩啊？咁其實。你女人其實真的可以有些人真的不喜歡 sex 這件事，那是不能避免的嘛，你不是說要每一即要個個女人都喜歡，那就算你說啊男人天生就是鹹濕怎樣怎樣，那總有例外的，是不是？那所以你不能夠說怎樣去強求人家，喂怎樣啊，現在你看 AV 看到上腦啊，即你不可以用 AV 那些橋段擺上來 我 們普通男女朋友，我 覺得如果你喜歡一個人的話，你是不應該這樣去即去咁樣， 但 係 呢樣嘢，但係性係喺愛情裏面係幾重要喎，我覺得 喺男人覺得係重要㗎， 女人都重要。 有啲女人佢性冷感，或者佢根本上就唔需要，佢可能有小朋友之後結咗婚，有小朋友之後就相夫教子，但係就可能已經忽略咗自己嘅老公。 但係其實都需要嘅，我覺得 都需要， 需要 啊。所以你唔係，我覺得談唔緊要，即係你有咁嘅 complain， 但你唔好一時一樣，一時又嫌人哋唔掂，一時又話人。你即係同過好多人，或者你會唔中意，即 係 你一係諗定，或者大家夾翻咯。譬如話，你教我點做咯。 其實男人數女人，如果真係數嘅話，你同啲兄弟呻下唔緊要，真係。唔該，尊重下女人，唔好喺女人面前講。 唔係，我又覺得唔係喎，要講喎。如果唔係點面？ 你講邊樣嘢先？即係話喂，你好肥啊，你個肚腩咁樣。其實你 唔 係 啊，即係佢意思話你 sex technique 啊，話你即係好似話我死魚咁樣，咁咪要改咯。如果咪唔掂咯。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你講嘢夠 consistent， 夠即係你唔好一時又話，哎我中意你肥啲好腩啲，跟住一時又話喂你有肚腩，即係一係你就。我話你有肚腩，我不嬲都嫌你肥嘅，咁我就會減啦。你講唔講？但你話開我好腩嘅，我就唔減啦。keep 住有肚腩 啦。喂，咁你成日都有大肚腩啦，咁我叫你減，你減唔減到啫？ 總之。男人數女人的罪 是 是總之男人數女人那些女人一定是覺得是不對的不應該這樣數的 是的我一定不覺得不應該這樣數的好我們去第二張相這個是什麼夏娃的念掛敢愛但又不敢嫁好了我們回來這裡咁其實係點嘅意思啊？即係話其實好多時咧，女人咧其實係有口難言噶。 有口難言啊，女人。 男人卻傷口灑鹽。 冇錯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女人係好俾面我哋嘅男朋友自己中意嘅人噶，可惜咧男人唔珍惜啊。但我哋都好愛惜喎、哦。有啲咩問題啊？例如女人咧最罩忌或者最唔中意嘅嘢咧，就係頭一次約會，又或者、拍拖已經有一段時間，但係都中都仲要 A A 制。 喂， 呢個問題我真係 唔係其實你接唔接受得到嘅咧？其實 我真係想掟爛部電話。 我覺得嗱，我覺得唔使每餐 A A 制，即係可能今餐我俾，下一餐你俾，咁、我覺得 O、OK, K、嗯。但你話直情。exactly 嗰一餐裏面已經要 AA 啦，我覺得太過分，太過拘泥。 我有嘢講，我有個男朋友咧，咁佢係大學生嚟嘅，唔係誒，唔係好耐啦，唔知一兩年前，佢咧就係大學生嚟嘅，佢拍拖次數就一次，我心諗話你住咗四年，唔係三年開，你可以唔拍拖，喂係咪真係咁坎坷啊？我唔知啦，咁佢咧就同我講佢拍拖經驗好少嘅，咁我係佢第二個女朋友啦，咁、出到嚟食飯咧，因為我嗰個習慣就係、是。一開頭一齊啊，即一齊咗啦。我係想攞錢出嚟嘅，即係會攞錢咯。我有依個動作。咁但我 suppose 你唔使啦，收翻咁樣。 即係想做嘢啫。 係啊，喂，咁我識做咯，係咪四咗幾廿蚊？你咪同我計係嘛？ 咁佢咪識做咯，咪由你出咯。 係啊，佢咪識做咯，佢就照收咯。佢之後咧仲之後咧仲 唔係你俾翻自己嗰份？ 唔係即係好單純， 佢單純到可能我俾四廿蚊、三廿蚊，佢找翻兩蚊俾我。佢找翻找翻， 唔係㗎！我識有人拍拖真係 AA 噶， 唔係我明 白。可能你阿媽教落個男主角，阿媽教落阿仔唔好蝕底俾啲女仔啊，唔好俾佢黐飲黐食。 即係我哋接受唔到啫，係咯。 唔係咁，其實我唔係話要咩都係男朋友出，即係我以前即係我開心拍拖嗰樣嘢咧係咁嘅，食飯係你俾。轉頭可能睇戲就我俾翻，或者買零， 買零 A A， 買零。嗱，房租一定唔 A A 啦，你都真係搞笑。 喂，房租都唔平喎，你嗰啲二風情， 有乜人買廣告啊？你收咗錢啊？你收咗幾多錢啊？你 收咗幾多錢啊？ 唔好聽佢講，呢個人喺度走啊， 妖言惑眾啊， 妖言惑眾， 講啊講， 講啊講，妖言惑眾。 你啦，下一個啦， 唉，下一個。唔讲呢个好啦，跟住有女人，有啲女人就话：我男朋友系波牛嚟噶，一打完波咧就由头湿到落脚啊，仲要揽过嚟。其实你哋啲男人真系觉得冇问题噶。 哎，我细妹个男朋友咧，真系好大阵嗰啲汗味咧， 顶真系臭到冤咯。但系 我哋真系好臭。 唔系我哋系直情讲明嘅，我哋直情话：喂，阿边个边个？喂，你而家好臭啊！快喷啲嘢。跟住佢真系带定啲止汗剂，即系我哋直情系好 explicit 讲到明。喂，你好臭啊！而家我哋已经好好喷，因为真系好臭啊！sorry。即系喷落，即系喷架底， 佢搞到成屋都臭晒啲嘢 啦。呢个嘢要分清楚。嗱，打完波嗰啲咁嘅汗水味，同佢本身體臭係唔同喎。你如果你本身體臭，你就要睇醫生噶，你求醫喎。你最你係啊，你真係 佢係打完波先臭。 唔係啊，即係一 本身 咯，係啊， 我即係嗰啲汗水可以令 到嗰個可能係啊。 Operator 玩嘢啊 嘛，其實成扎嗰啲都係有啲味噶啦。 唔係，咁其實但係 男人 你 知止汗劑， 男人 知止 汗劑 啦， 但 係 打完波男人真係會攬過嚟。嗱，我未試過，我啲男朋友就不熱衷運動嘅，熱衷做 gym 嘅啫。 做第二樣嘢， 唔係但係真係好臭噶。 唔係啊，咁點解佢哋覺得冇問題先啊？我而家係女人啦，我而家投訴男人啊嘛。第二樣嘢， 咁佢可能有時你唔係特登攬過嚟嘅，咁你大佬人哋成身咁樣臭，咁 你自己都要去攬，咁又 唔係咯？即係你行埋去同佢傾偈，你都聞到噶 嘛。但我哋作為女人，咪就係。好愛護男人咯，唔講出嚟嘅真係，真係可能頂唔順，然後咪就係我打你。 OK，OK，OK， 僵尸走咗啦，我哋可以。 唔係啊，咁但係咁點解唔可以沖涼先？咁佢哋都自己知嘅嘛。 即係提醒下。 仲有啲男人話咧，我哋嘅汗味 就 係一種浪漫，係一種男人嘅浪漫。 都唔係嘅，佢有啲自己聞到自己臭。 唔 係 啊，嗰啲咩我嗰啲有啲廣告咪話嗰啲咧咩搬嗰啲即係眼鏡好大隻 嘅 嗰 度 搬嗰啲咩石油氣啊嗰啲，跟住好咩跟住汗，跟住有條毛喺度，毛跟住抹咁嗰啲咧，其實係咪真係咁 sexually appealing 咧？ 我知唔知我今日咧，我今日 你講通渠佬通渠係咪？ 唔係你講起呢樣嘢咧，我諗起話咩？舉起你咩？舉起隻手咩？嗰首歌叫咩 啊？ 因為我今日咧見到話烈火松唔係烈火松啲佢哋個 Facebook 話哇地鐵勁難頂咯，個個都。 咩？舉起隻手，放低隻手，咪舉起隻手嗰首歌，即係話佢隔一底啊，舉起隔一底勁臭咯。 喂，一到夏天而家真係， 哇！搭地鐵。地鐵真係難頂， 啲陣陣風吹埋嚟嗰啲臭氣啊，就 所以我你話齋就我有方法，有其實就頂下啦。但係地鐵嗰啲真係 講一講，我有方法。因為咧，我搭地鐵嘅話，我多數會攞一。攞一張嗰啲 temple 嗰啲香味紙巾揞住個鼻， 哎，我都試過呢啲嘢， 有啲人真係好臭， 咪扮傷風係嘛？ 我爭在，我爭在未攞埋，我未攞嗰啲咩花香衛生巾嗰啲薰衣草 味，衛生巾都擺上個面度。 喂，有陣時講真，你臭到咁，你可能個袋冇曬紙巾， 但係反而有 M 巾， 係啦。咁嗰包 M 巾又有嗰啲薰衣草嗰啲花香味啊，嗰啲 咁突咯，你攞 喂有網咁樣扼住，跟住又有格仔， 唔係啊，黐撚落嚟啊， 咁人哋睇到。 系咪？黐鳩咗落嚟？ 繼續拍啲 傻咗，唔該， 啱噶， 我可以睇傻咗。 OK， 我今日其實咧就好 hyper 嘅。OK， 我乖翻啦，我乖翻。 嗯嗯。 好，跟住嚟一個 point。喂，你要 rap 啊呢句？ 嚟 1, 2, 3, 1, 2, 3, 4。 Koey 而家要 rap 一首歌，我男友每次做愛都要食胃歌。 继续嚟， 喂，真系食伟哥，真系好啊嘛！ 继续， 究竟佢系有第二个，亦话系我心多 心多 心多？嗱，呢个唔系我嘅经历，我都系睇翻一啲大家啲女性讲出嚟，我收集意见嘅啫。嗱，即系点？我讲一次，我男朋友做爱都要食伟哥，真系好坎坷。究竟系佢有第二个，抑或系我心多心多？噔噔噔噔噔噔。喂，今日你好着开屏。 点啊！ 看我刚刚走在二十对乐唱到什么风光？你介绍下喎，你好想开屏噶？ 点啊！好想嚟，因为要开屏啊！继续点啊！食伟哥 系啦，即系佢而家佢，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就唔嗱，我唔讲嗰啲系唔系即系咩即系有第二个，我就觉得唔系嘅，真系可能佢本身生理上面有啲问题。 嗯， 咁但系佢又唔好意思。咁係咯，即係講到咁， 其實個男人要食偉哥嘅話，其實都幾慘。 嗱，你做泌尿，你講， 即係我覺得你 其實佢唔係有第二個，佢真係可能生理問題，係咪先？ 係啦，即係可能喂人哋唔夠持久，喂大佬。你做兩嘢就淋咗啊！即刻 咩淋咗啊？軟咗啊！食軟雪糕。 anyway 啦，咁即係你好慘噶嘛？你諗下係咪先？你諗下你係男人啦，大佬，冇曬自尊噶嘛？ 好似我有個舊同事，佢四十幾歲，佢話佢以前即係十幾年前同佢老公咧，即係。狂做勁做好正嘅 ，OK， 非常之好嘅 experience。 Amazing， 係啦。咁但係咧，佢試過有一次，即係呢排佢而家都四啊七八歲，佢試過同佢老公做咗之後咧，係搞唔到，即係老公係攰，跟住淋咗軟咗唔做。跟住自此之後咧，呢年幾兩年咧，佢老公都唔同佢做啦。係，因為就係嗰個 真 係 嗰個 ego 咯，心理壓力咧係 佢情願我唔俾做，因為我唔想俾到你 disappointed， 因為 disappointment， 因為我以前同你做哇咁勁，跟住而家哇咁軟曬咁，即係佢交即係個男人係交代唔到俾個女人嘅，所以其實佢係冇女朋友喺出邊嘅，但係就係成日避咗佢老婆咯。 咁最尾即 係 有冇話睇醫生或食偉哥嗰啲？ 冇，但係佢係避咗佢老婆。完全已經 咁樣唔得嘅，其實應該要諗下點樣。 唔係有留言話咧，有留言咧就話食花生同埋嗰啲硬嘅咩 硬殼果啊， 係啊，就已經足夠啦。 真係點 解咧？ 佢係咪自己試過啊？ 點解啊？ 咦？ 出邊係咪有 operator 試過啊？ 解先 得唔得啊？有冇食嗰啲 嘢 啊？ 你呢啲都係以多啲即係蛋白質嗰啲嘢嚟啫，咁點解可以？ 即係一定 會佢諗諗住中醫角度以形補形硬嘅嗰啲嘢，咁佢就食到佢個人硬 咧。咁你應該要食下嗰啲咩牛鞭啊嗰啲 鞭 都係嗰個咩牛歡喜啊？ 系嘛？ 啊，我哋讲埋仲有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有啲女人其实佢哋我哋即系做女人，其实好唔开心一样嘢就系，其实唔一定要自即系唔即系头先我声音嗰度演绎咗啦，唔一定话要有钱有楼有车喺手噶。 咁有咩啊？ 即最緊要係隔開， 係咪要有哚哚？ 哚哚就唔要啦，我要誒、長洲賓客人數多啊！ 即係你係重質唔重量，定係重量唔重質嘅你？ 我唔知講咩，好啦，我哋 阿妹嚟 噶，噠噠開始，即係咧，其實男人啊。好多時就係好愛一個女朋友或者好愛身邊嗰個人，想俾佢最好嘅嘢，所以咧就成日都喺度撳波鐘，又唔肯娶，又唔肯講， 成日話：哎，我要有事業有成，我要事業揾到錢先，我起碼要買到樓有首期先。 我哋今次咧講嘅唔係你哋男人唔愛我哋女人，只不過就係話其實我知道你哋係好愛。 唔好話呢啲做藉口， 唔係藉口，即係其實。你要知道其實身邊女人很多都不介意的真的一起捱咯我是不介意的 麵包和愛情你選 其實我吃麵包都覺得很美不是那麼多港女的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真的可以 其實、啊、我覺得其實香港有很多女仔不是說好像男人那樣說我們是那麼實際咯即 唔係睇下你係去到拍拖嘅咩階段？ 喂，當然啦，喂你好底線嘅男人，我嗰啲唔講啦。 即如果你一開頭拍拖，我冇所謂啊，同你掛即係就係玩嘅。但係你話之後即係拍咗幾年之後，真係想你上進，即係想你揾到錢。 嗱嗱，你係想揾一個人有上進，你唔係話想揾一個人係已經有車有樓啊嘛？ 咪都 係 嘅喎， 你係 咁當然咁係好啲啦。 咁租住唔得，一定要買樓嘅。你講緊嘅樓。 嗱，咁乜乜嘢都唔講啦，去住公屋嘅你制唔制？ 唔制，拜拜。 嗱，咁，咦？咁你有半個港女喎，咁你係半個港女喎。哎 ，sorry 啊，我唔知道，原來我 嗱陀地啊， 陀地講到我唔講。 咁你介唔介意？如果去住公屋嘅話， 唔緊要，我哋可以，我嚟，我會同你一齊去揾錢，然後捱幾年。 只要佢對我好就得㗎啦。 哇！乜你哋咁容易？哇！好容易溝啊！呢兩個快啲上嚟溝佢哋。 即係我唔介意喎，真係。好啦，就算 even 我人工高過佢，我都唔介意。 我都做埋男仔得唔得？我想追阿莎莉嘅啫，抵啊！ 你係 又好攬 接受，你抵 又好攬，又做護士，又幫我洗埋， 好曬啊！個日頭好熱啊！除衫啊，真係要 點啊？除衫 show 你係女人啊？ 唔係啊！ 喂，係咪啫？ 今集講完啦，我要除衫，我而家要落去砵蘭街下低。 哦 ，OK， 再翻對絲襪先 啊！我哋好啦，今集我哋開開心心、輕鬆鬆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咩啊？男人的浪漫作为女人怎能怠慢女人有口难言男人却伤口撒盐好了今集第十一集三个女人物物针我是寇儿 莎莉 文文拜拜 拜拜拜拜